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殿下，您要出宫？ 候在一旁的福禄小声问。吉利早上送了奏折，便回晋安侯府伺候弟子元去了。如今伺候在韩烨身边的是当年跟着吉利的小公公福禄。韩烨颔首。 备马。 备马？京城就这么大，殿下去哪儿也不过半炷香时辰，还需要备马？ 见太子已经走出了书房，他急忙回神，一边小跑着，一边吩咐着工人备马。韩烨没有直接出宫门，而是绕道去了北阙阁一趟。待福禄寻着宫门口的太子，瞧见他手里抱着的长丝时，才明白过来。 也只有那位才能让殿下在京城夜马急奔吧。 殿下，启云殿的赵公公遣人来报，说是贵妃娘娘正在来的路上，想见一见殿下。 东宫右街道不远处，一辆马车徐徐驶来，虽不显山露水，但车身周围的护卫一眼看去便知是高手。韩烨脚步一顿，眼底露出一抹了然。 明日便是复朝之日，姑回来后尚未入启云殿拜见，想必景贵妃是坐不住了。 他若愿意等，便让他等着。 韩烨连片刻的犹疑都没有，径直上马离去，留下面面相觑的一众东宫工人。 殿下，那好歹也是当今贵妃，您就不能赏赏薄面？这是上赶着去哪儿啊？ 福禄跟着太子绕过几条小道，灯火通明的晋安侯府远远可见。不过片隙，两人已进到侯府大门前。门前侍卫来不及呵斥，瞧见韩烨便要行礼。 殿下。 免了，不用通报，姑知道路。 韩烨从马上跃下，将马鞭扔到侍卫手里，忙不迭接过马鞭的侍卫堪堪听到最后个字抬手，只来得及瞧见韩烨的一片衣袂。 这算是擅闯吧？好歹也是一品公爵晋安侯的府邸，就算是东宫来了也是要通报的好吗？殿下。 守门的侍卫内心一阵哀嚎，但到底也只是拿紧马鞭，目光坚毅，一丝不苟地守在侯府门前，十分乖顺地把太子那声不用通报听进了心坎里去。笑话，这可是他们日后的主君，作为大境最聪慧的守卫，他们怎么能不识相？韩烨入侯府一路前行，遇着的侍女瞧着惊呼，纷纷行礼，但他亦只是摆摆手，径直朝侯府后院而去。吉利每日说的话他记得清楚，弟子园用过晚膳，总会在那里看上一会儿书。侯府书房里，帝进言听下人来禀太子驾到，露出一抹了然和笑意，只吩咐了一句不必打扰，便赶着回房瞅自个儿的新夫人去了。韩烨在侯府一处庭院门口停住了脚步，他望着庭院里的人，目光悠久绵长。归园阁下的回廊里吊着一盏晶莹剔透的夜明灯，弟子园躺在回廊摇椅上，手上抱着一本书，双眼清和，摇摇晃晃的灯光在他身上投下温和的柔光，格外静谧，似乎所有的记忆都是从这座府邸，这处归园阁开始。韩烨立在院门口，目光几乎沉溺在浅睡的弟子园身上。那日国婚，大殿里太匆忙，似乎直到现在他才有时间好好看看他。韩烨的目光 终是凝在帝子元那一头半白的头发上。他唇角抿了抿，接过吉利手上的宝毯，抬步朝归元阁走去。 都下去吧。 太子的声音淡淡传来，吉利并院门口候着的侍女们不敢出声，侧身行礼算是应答，默默退了下去。一步一步，寒夜的脚步几乎轻不可闻。他停在摇椅旁，拿下弟子元手里的书，为他盖上宝毯。他睡得极为安稳，连寒夜这样出现在身边也没有醒来。这在三年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当年的西北之战，弟子元落得一身伤病回京，三年来独掌朝政，各种心酸又岂是外人能知。寒夜握住弟子元的手，就这么屈下身坐在他身旁。弟子元半白的发丝被风吹起，缠绕在两人交握的手上。寒夜眼底的疼惜愧疚深深浅浅，一览无余。 他到底蹉跎了这半生年华。 归元阁下，两人就这么一睡一坐，静谧长情。直到弟子元在这长长的一觉里醒来，已是圆月高悬。掌心的温度炙热而温暖。弟子元睁眼，映入眼帘的便是侧身而坐捧着书的寒夜和他身旁的长思。夜明灯光在他身上落下了柔和的光芒，映着他俊美的侧颜。他鼻梁很挺，唇角抿着时很薄，带着北方公子的倜傥和多情。弟子元静静看着，突然想起数年前他一纸婚书求娶寒夜时，曾戏称大晋太子荣冠中原，他心往之。如今想来，当年戏言却是一语成谶。寒夜回过头，唇角轻勾，满目温柔，眼底尽是弟子元。他这么淡淡一笑，如春风拂柳，暖了整个归元阁。 醒了，区区露颜，可还能入摄政王的眼？ 殿下柔弱皎月，怕是捉妇难入殿下的眼才是。 也是，边塞的水土养人，我如今这容貌是越发清俊了。 寒夜丝毫不在意弟子元的埋汰，似模似样地摸了摸鼻子，向他挑了挑下巴。 不过看在你这么中意我的份上，纵你这容貌是大不如我，我也勉强接受了。 怎么，有时间在这贫嘴，奏折都批完了？ 已经送到尚书房去了，你明儿回宫里了，便能瞧见。 让我回尚书房，这是让我依旧执掌朝堂的意思。他到底想如何安排？你这是不打算入主皇宫了？ 你在便好，我凑什么劲儿？ 当真？韩夜不比韩云，得尽朝臣拥戴，以他名正言顺大晋储君的身份，若想登位，连我也不能阻止。况且如果韩夜要为帝，我亦不会阻止。韩夜，他会是个好皇帝。 睡久了饿了吧？这是苑琴刚送来的桃花羹，来，喝一点。 寒夜松开他的手，把一旁小鸡上的瓷碗端起来递到弟子元面前，笑了笑，眉眼清澈，声落若玉石。 子元，你与皇位，三年前我便已有抉择，所有你和帝家想做的，我都会在你身边，陪你走完。 他在昭仁殿上拿出太祖的赐婚圣旨，是想告诉整个云下，弟子元必是他的妻子。但他心里明白，弟子元只能是他的妻子，而不能成为大晋的皇后。大晋铁律，后宫不得干政。从他继承皇位登帝的那一刻起，弟子元便注定要成为后宫之主。 虽想母仪天下之荣，但却永远不能再踏足朝堂一步。这个世上没有人比他更明白帝子元想要什么。 他背负着帝家的冤屈和那八万条性命蛰伏十年，一步步走到现在，不只是为了向天下证明帝家的忠良，更是为了向先帝证明先帝的为王之路是错的。他要以自己的方式告诉先帝，大晋朝堂和整个天下，真正的帝王该是什么模样，真正的帝王能创建什么样的王朝。朝堂无垢，天下清明，万邦来朝，大晋中兴，是子元毕生所愿，也是我所愿。况且当年的西北之战，那些惨死在战乱里的人，是我和子元一生抹不掉的责任。英灵之血未消，他如何放下这一切去做皇宫后院里的一只金丝雀？ 寒夜，你不必为我做到这一步，这条路太长了。 不长。 寒夜伸手在帝子元长长的头发上拂过，一直落到他雪白的发尾。他拿起一旁的长丝放到帝子元手里。 子元，你看，连长丝也开花了。放心，我有一生能陪你走下去。 寒夜，我们一起临朝吧。 子元，你…… 寒夜眼底难掩震惊，帝室代寒几乎是帝子元毕生夙愿，所以他当年才会一心赴死在云景山。 两王临朝虽然从未有过，但不代表我们不可以。我偏要给世人看看，就算终我一生不登皇位，也可以创造一个朗朗乾坤的盛世王朝。 他抬手朝寒夜看去，眼底映出斑驳闪耀的深情和承诺。 寒夜，我亦有一生可以陪你走下。 大晋摄政王深情霸道的表白还来不及豪气干云的收尾，就被大晋太子毫不客气地吞咽在了深深浅浅的亲吻中。归元阁下绮丽缠绵，圆月亦隐在云下。许久过后，安静的晋安侯府后院终是响起一声恼羞成怒的咆哮。 寒夜，我就知道那年年节福临山上的人是你，说你打昏我之后还做什么了。 这一声实在算不得轻柔，堪堪落在半个侯府下人的耳里。但这一夜侯府众人都乖顺地敛了忠诚之心，即便是他们的主子特别没有仪态地叫嚣了半宿，也没人靠近归元阁半步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 感谢您的收听，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